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可以让现在停止不走，就不会害怕失去这一秒的感动。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周末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依旧可以分享在路上的心情状态，同时也可以分享你对此刻音乐的感受。我会在今天节目的临近尾声九点半到十点钟，将今天的节目歌单发在平台上，供各位回复关键词来进行查收。继续，我们在进入广告之前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开心和快乐，就是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 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疼痛。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 把角色

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冷半衣。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 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这首歌曲《平凡的一天》，我会这么说：如果你有一天是想完全放松压力，什么都不考虑，来充实又获得一种安心的满足的话，就可以来听这首歌，因为它把从早到晚你需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好了。比如说晒衣服，比如说去楼下的小店逛一逛，去看太阳在晚霞当中流入河里，去看餐桌摆在屋外的花园里，去逛逛菜市场，去享受一下这完美的一天，享受晚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来自毛不易新专辑当中的主打单曲之一《平凡的一天》，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李健作为音乐监制，作为制作人，还专门给他写了一段话，特别建议毛不易说，有钱了买辆车，住得离城市远一点，保护心里面那很少可是又很珍贵的才华。好吧，如果说毛不易是这样一个能够在清晨唤醒你的一个非常温柔的嗓音，那下面这位歌手可能就是能够陪着你在街道当中肆意跳舞的一个最佳玩伴了。我们在8点20分听到李宇春，下个路口见。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 地球外还有个你，搭上

说着故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每天忧愁，只好就让你走。 一位在音乐当中有着创新精神的歌手，这是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放弃了之前自己最擅长的 R&B 的创作曲风，反而是转向了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摇滚乐的风格。小镇姑娘，你听的这种感觉，包括他的声音的那种失真的处理，也是希望向那样的音乐，向那个年代来致敬。而且还有一些数据说，好像在那两年的时候，这张专辑 MOK 好像是台湾地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我们继续在音乐加速度的节目当中为你分享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将我们将心情稍稍的放缓，听到的是来自陈芳宇的这首爱你 Love You。 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 音乐快车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要将下面的音乐来分享给你了，所以请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你关上车窗，调大音乐量，并且确保前方安全且平稳的状态下，我们进入音乐快车道。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反光镜乐队，一起准备出发了，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8:41送给你。 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改变孤独的我。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继续用音乐来为你提速，在8:44的音乐加速度当中，欢迎你此刻跟着音乐来一起驰骋在路上。来自萧亚轩 Emma 表白。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好想跟你 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Always be my ways of time. And when things don't go to plan, if you deserve another chance, I can count on you to take your time. And boy, I'm getting tired of your 我们听到 Keep on Calling， 继续要来分享的歌曲，在路上陪伴各位，将车速稍稍的放缓一点。我们来听到张宇创作作曲，由万芳演唱的这一首《猜心》，也曾经为我们除了心不了情之外，带来了更多的声音当中的温柔记忆。 有钱

亮的歌，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我会继续无恶不作，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把梦的天行者。 天气疯了，海水滚了，心要飞了。当你想要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要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不是每一个歌手都能像范逸臣这样抱着电吉他拍照会非常好看的。他是男歌手当中少数的比较具有这样的一个气质，而且有摇滚气味在的。继续来听到来自刘思涵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今天来和你分享，走在冷风中。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陪在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 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很想说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些人的音乐当中慢慢的成长，这样的一种珍贵的经历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或者换一个角度，有一些歌手的音乐也会在我们的见证下慢慢的变化。当然，如果说曾经有这样一首歌和你共同经历过一段时光，那我们就好好的珍贵吧。下面来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先生，《怪你过分美丽》，在9:08。 谁亦能可一可，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打

前恐后。争着去做努力，急着抛弃自己，你本来是英雄， 作为近几年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位比较显著的新人，梁博走的可能还不是一般人那样的一种商业路线，可能很多一些这个年轻的歌手从综艺节目当中选秀出来之后，首先是要到各种各样的演出，要活动中去唱歌，然后到各种演唱会上去当驻唱嘉宾，或者说立马出录音室专辑。但梁博不是，他在最开始在他最风光的时候选择的一个人到国外去读书进修音乐，这一点让人十分的钦佩。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他所创作的《灵魂歌手》，同样在去年的时候，他在综艺节目上依然展示了几首歌曲，被很多专业的业内人士评价为有着不符合年龄的那种成熟和专业度。继续要在这样的音乐加速度当中为你分享音乐。90后的歌手其实能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多的新鲜刺激的东西，比如说下面这位要出场的，出生于美国加州，在圣地亚哥以及旧金山非常有名的那位歌手 Matiana Menares， 来自这位他所创作的1996年的小才女带来了这段极富动感的旋律。 Oh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It's been a minute since I've been in my feels, but this is what I'm feeling. You tried to play your games, but you don't play fair. I would have sang to you and played with your hair. Oh, but you didn't want forever. You just wanted pleasure. And I won't lie, we could have been so good together.But I could do much better on my own. Yeah, I know. Yeah, I could do much better on my own. Yeah, I know. Now I don't have too much to say, so there's no need to listen close. Do you need somebody or do you need me the most? Don't let my love go to waste. I was down to wait, but you can't even tell it to my face that you no, you don't want forever. You just want the pleasure, baby. And I won't lie, we could be so damn good together, but I could do much better on my own. Yeah, I knowMuch better on my own.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I said I'm better on my own. I'm better on my own.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I'm better on my own. I'm better on my own.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If you're better on your own.Wanna let them know,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f you're better on your own, say yeah, yeah, yeah.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七七把他的爱情、等待、见面全部都放在了冬季，一切都是大约在冬季。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了吧，不然就错过了秋天这么美好的景色了。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分享歌曲，9:37要送上的依然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能够在路上有行进感的歌，来自 Dido 的这首 Thank You。 同时也要欢迎各位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我要马上整理歌单发送出来了，待会儿别忘了回复今天的关键词0916，就可以收到一份8:00-10:00的音乐歌单。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 快车道。 继续往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顶戚美娣在此刻的音乐快车道当中为你奉上，欢迎你此刻平稳地进入音乐快车道。 歌笑了是非一去不回，如今我是做梦的人啊，承认若是流连忘返啊，等潮汐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 点在音乐当中的才华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好像在去年的金曲奖上他只是获得那个提名，并没有入围到最终的评选当中，还是挺遗憾的。期待吧，期待他这两年最近的转型成功之后能够继续为我们输送更好的作品让我们听到。接下来音乐快车道听到了另外一对组合，一样是在格莱美当中曾经提名过的 Immortals Fall Out Boy， 在9:45来自这支情绪硬核乐队。